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31集。是他太大意，光顾着照顾夏侯烈，却把戴先生忘了。他走到如今这个地步，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拿住要命的软肋，终究是被人拿住了，似乎除了答应没有旁的法子。沈觉脑子里百转千回，天下黑道同气连枝，原先的齐兰与黑道只是合作，现如今看来并非如此了。想必是齐兰利用极乐谷把住了各帮各派，那个阎罗矮子还真成大旗背面的天子，简直荒唐。戴胜言猛地挣扎起来，脖子上的千机丝差点把他给割了。刺客吓了一大跳，忙把他按住，低声骂道： 不许动。 沈觉看了看戴胜言那边，戴胜言目光焦急地看着他，他默不作声地调回目光，一手道： 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是你来同咱家商议？实不相瞒，咱家也有些手段，你们齐兰的事儿咱家知道的差不多了，你们齐兰的言落咱家早有耳闻，可惜只闻其名不见其人。按说咱家好歹也是堂堂东厂提督，司礼监的一把手，怎么配不上见你们阎罗一面吗？ 段九说道。 若是厂工想见阎罗也并不可，厂工若是答应与齐兰合作，自然就是齐兰的贵宾，就算是齐兰山堂也自当对厂工开放。不过今日阎罗身体不适，并未到场，小人不才，忝列齐兰八部之上，此事与小人商议一样有效。 段九从袖口掏出一张黄纸，交于身旁的刺客，刺客捧着纸走下来，递到夏侯恋手里。 若厂工同意，我们便立个契约，厂工与小人各执一份，厂工意下如何？ 立契约，签字按手印，若是日后想赖，这契约一旦布告天下，也足以他沈觉身败名裂。沈觉蹙眉看着契约，字字句句都像悬在他头顶的刀刃。 少爷。 夏侯恋忽然低声喊他，沈觉头也不抬。 闭嘴，别烦我。 你也有筹码的。 夏侯恋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声音说道。 齐兰一直想抓我，你把我交出去换先生。 阿恋。 沈觉深吸一口气，定了定神，抬眼看夏侯烈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 待会儿你敢出半个字，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沈觉重新低下头，快速思考，绝不能把辫子这么轻易交到他们手里。阎罗，阎罗，他低声默念阎罗天子，那个藏在伽罗背后的人，半截身子的矮子，想不到如此厉害。阎罗掌握极乐谷药方，乃是齐兰命脉，那个矮子死都不肯露面，究竟是为什么？莫非他的身份乃是他的死穴？若能得知齐兰死穴，互相牵制，他日说不定还有一争之机。 厂工，思量的如何？ 段九催促道。沈觉折起契约，冷冷一笑道： 要答应你们可以。 段九颔首微笑，沈觉刚想继续说话，一声厉喝忽然传来： 瞒着。 段九蹙眉望过去，原来是戴胜言把嘴里的麻布给吐了。戴胜言见他要发令堵嘴，忙道： 老夫性命在你手里，老夫只想教训几句弟子，让老夫说上两句话又能如何？ 先生等回家再教训也不晚。 段九微微笑道， 你不让我说，我回家就悬梁自尽。 戴胜言缓了口气说道， 谢金兰，我悬梁自尽，你这契约签了又有何用？ 沈珏咬牙， 先生。 段九无奈说道， 只要先生不寻短见，那便说吧。 戴胜言望向沈珏温声道， 金兰，你这孩子心智怎得如此不坚，当初我教你的你都忘了吗？ 他的生气依旧是一贯的和蔼温柔，却只凭这一句话便让沈珏无言以对。无论如何，屈服便是屈服了，就算是他日再争，也抹不去他出卖朝廷、出卖大齐的事实。可他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戴先生去死？沈珏握紧拳头说道， 先生对不住，日后金兰自当负荆请罪。 戴胜言还要开口，段九叹道， 先生莫再说劝导之语了，你这是让段某人难办呢。 戴胜言笑道， 好好，老夫不说，那老夫便说说老夫与切兰的渊源吧。 段九微微惊异， 哦，先生与切兰还有渊源？ 是啊。 戴胜言对着段九说话，却看向夏侯烈， 老夫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切兰叛逆，夏侯烈的名字是老夫起的。敢问夏侯烈的母亲可是宣和年间的贾喽啰？ 段九点头， 不错，他的母亲是第28代贾喽啰夏侯佩。 那就不错了。 戴胜言说道， 当年我外放江州，恰巧碰见贾喽啰行刺江州王，我子不量力剑挑贾喽啰，贾喽啰一招败我，说若我为妻子取名便不伤我性命，随我如何画像通缉，我见其刀名为横波，便想起一首诗来，是横绿野苍茫外，影落横波潋滟间。 夏侯恋呆着呆，这首诗是他为数不多会背的诗之一，因为他娘跟他说他的名字就是从里面取的。他还觉得他娘看起来只会舞刀弄枪，原来肚子里特有墨水，一时间对他娘刮目相看，想不到是戴先生给他取的。戴胜言接着道， 小恋这孩子我也见过，金兰还在谢家的时候，小恋随他一同拜我为师，这孩子智性纯真，率性大胆，颇有侠士之风，可惜造化弄人。多年后我听闻切兰污名诡异时，杀人如麻，血债累累，万没有想到这个刺客就是当年的小恋。 夏侯恋一愣，微微低下头，戴先生心思剔透，光凭方才断酒的三言两语便猜到他的身份了，还明白要替他瞒着。他握了握拳没有吭声。沈珏蹙起眉，没闹明白戴先生为何在这时候说这些。段九摇头叹道， 想不到先生还见过夏侯恋。不过他早已叛逃切兰，不知所踪，切兰追查许久都未有所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